有相思河，只要是父老兄妹，欢声笑语多。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 冷川呀，结对呀，下场呀，江哎， 这里是音乐在旅途，下面请欣赏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阿黑歌与阿石马，穆玄甫演唱的草原之夜，李谷一带出的难忘今宵。 十里生花的景，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谁要的石林把歌唱，我敬石林会打花，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 小伙子爱唱阿石马， 阿黑哥 阿石马， 阿黑哥 阿石马，是北一幅画， 是我的清香和骑马，是孩子情感是妈妈，天造的石林生花的景，是海中开出了石莲花，谁要的石林把歌唱，多情的石林会打花，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 小伙子爱唱阿石马，

界限，洒下一路驼铃声，山跌宕水纵横，顶风逆水雄心在，不负人民 句，时光短暂，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明朝你的思念也会帮我挂牵。 再见再见，等到你永远的这一天。再见再见，等到你永远的这一天。 只有离别的时刻才知时光短暂，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今宵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明朝你的思念也会帮我挂牵。 再见再见， 时光短暂，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今宵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明朝你的思念也会帮我挂牵。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罗天婵演唱的《打几首鼓唱几歌》，关牧村带出的《月光下的凤尾竹》，郭颂演唱的《新货郎》。 打起手鼓唱几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庄，丰收的庄稼闪金光。我的手鼓纵情唱，月季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大寨花，花开千万朵。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留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手鼓唱起歌，唱得好尽红丝坡，各族人民跟着党，社会主义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毛主席的光辉暖心窝，红日永远照边疆，歌声永不落。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没人留谈。提起回婆家，两眼泪淋淋，毛驴儿前边走，小兄弟后面跟。过了五道川呀，翻过了六家山，远远了见鬼衙门关。 下面请欣赏吕继红带出的《音翔》，杨澜演唱的《疯狂世界》，钱曼华带出的《海鸥飞来了》。 茫茫的雪域带来吉祥和安宁。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的是彩蛋卓玛演唱的《吉祥的月亮》。

难独当。勇敢的青年哈萨克已难独情儿永远歌唱吧，等那月儿爬上来，你我坐在树荫下，哎呀呀，叹着情儿永远歌唱吧， 哎。